外国媒体分别在17号和18号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不断进行对准我国的核武力增强活动，造成朝鲜半岛形势陷入极其严重的状态一事所发表的谈话内容。中国的新华通讯社、国际广播网、俄罗斯的俄罗斯新闻社、国际电传通讯社、见解报、中兴电视台、卫星广播电台、网信社埃鲁别卡、毛里塔尼亚的网报今日东方、指针等网信社、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业报道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的全文或摘要。